Book 2 76 76 إبداء الأسباب 2 解释说明某件事情 2 解释说明某件事情 2 لماذا لم تأتي؟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كنت مريضاً. 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أنا لم أتي لأني كنت مريضاً. 我没有来, 因为我生病了. 我没有来。 لماذا هي لم تأتي؟ 她为什么没有来呢؟ 她为什么没有来呢؟ كانت تعبانة. 她累了. هي لم تأتي لأنها كانت تعبانة. 她没有来. 因为他累了。他没有来，因为他累了。 لماذا لم يأتي؟ 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لم يكن عنده رغبة. 他没有兴趣。他没有兴趣。 لم يأتي؟ لأنه لم يكن عنده رغبة. 他没有来，因为他没有兴趣. 他没有来，因为他没有兴趣. لماذا لم تأتوا؟ 你们为什么没有来呢？ 你们为什么没有来呢？ سيارتنا معطلة. 我们的车坏了。我们的车坏了。لم نأتي لأن سيارتنا معطلة. 我们没有来，因为我们的车坏了。我们没有来，因为我们的车坏了。لماذا لم يأتي الناس؟ 为什么没有人来呢？ 为什么没有人来呢？ قد فاتهم موعد القطار. 他们把火车错过了。他们把火车错过了。 لم يأتوا لأن موعد القطار قد فاتهم. 他们没有来，因为他们把火车错过了。他们没有来。 因为他们把火车错过了。لماذا أنت لم تأتي؟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他们没有来，因为他们把火车错过了。لم يسمح لي. 我不可以的。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لم أتي. لأني لم يسمح لي. 我没来，因为我不可以来。我不可以的。我没来，因为我不可以来。